好，翻到嚟《案八法律点评》啦，咁啊，今日都好多事发生啊，吓 咁啱，好好热闹。 系啦，咁啊，当然啦，有案八喺度啦，同埋无望啦，吓、 啊。我哋好好倾啊，今日热门嘅嘢先啦，系嘛？ 冇错，其实我哋都系有一个正常工作嘅，只不过都系发牙喺度噏啊，即系 OK。咁啊，最 hit 啊，当然系啊，黄维基嗰、那个吓、啊、股票喺个股票角度啊大上大落啦，咁但系咧嗰个法律上嗰、那个。问题咧，好似有一啲难题咯，系咪啊？ 系，俾人玩啦今次。 嗯，咁其实又系关于有广播条例嘅问题嘅，又话佢其实就好限定佢系五千个啫，净系可以啊向五千个客户去广播啫。 即系唔讲都唔知啦，讲到先知啦。原来有啲咁嘢，有啲咁限制嘅。 吓、啊，即系大家都谂住，唉、哎，金铺掂啦，应该过骨啊，呢个新形式嚟嘅 ，OK 吓、啊，新科技。咁但系咧就俾一个旧有嘅规例去啊限定咁样其实咁合唔合理咧？咁啊，毛毛点睇啦？ 咁你如果睇翻通讯即系广播条例第562章，佢第二条其实释义嗰度就已经列明咗咧。今次最大争议嘅地方就 系 话，通讯局定义呢个本地电视广播服务咧，其实系最争议性系 B 条，因为就 系 话 B 条即系咩咧？ 依家就係話，因為黃維基嗰個新嘅電視台咧，有可能就係話提供到超過五千個指明處所組成嘅觀眾接收嘛。嗱，首先要解釋一下所謂指明處所係咩意思咧？ 即係有屋嘅，有個窿， 即 係搭爬咁啊，算 係。呢、 這 個所謂 specified premises 咧，其實就係話一啲居住嘅住宅啦，或者辦公室咧，連成棟嘅建築物， 嚇 入邊住嘅或者係工作嘅人。只要佢哋接收到嘅話咧，咁就當係呢個條例入邊包括到嘅發牌條件嚟嘅，必須要發牌嘅，即係有符合呢個條件嘅話，咁 A、B、C 當然就三樣都要符合曬先得啦。 咁即係最多嗱，佢有五千個啊，咁我每個建築入邊都有五千個人，咁得唔得咧？ 咁啊唔使噶，唔係你係佢嘅意思係，總之你個電視俾多過五千個就要有牌，唔係就可以唔使理啊嘛。 而且佢一定系建筑物嘅，如果唔系嘅话，你喺 建筑物内 ，OK， 你喺系啊，你喺港铁嘅话，嗰部电视 咁喺街 咁就播住喺度，冇人睇，但系佢系超过五千人噶嘛，肯定系。咁所以呢个就唔计嘅，呢个就唔计，呢个就唔计嘅。 即系譬如时代广场咁喺度播紧，咁算唔算系咧？ 唔系啊，可能啊， 但系嗰度都系建筑物嚟噶，咁向外播啫嘛。 广播 系咯， 你佢系讲广播啊，即系你搵啲嘢播电影嗰啲唔系嘅。放电影嗰啲唔系广播嚟， 系 即系 FM 啊，或者系啊，唔系电视，唔系 FM 啲咩，所以其实好窄嘅， 因为佢讲佢讲明嗰个系一定系 television program service 嚟噶，系一定系电视广播嚟噶，唔系话播电影啊，或者播你啲广告啊，你啲宣传片啊嗰啲唔算系嘅。 咁其实就唔会有事嘅，一般咁，但系点解而家有事咧？ 唔妥 嘅，而家有事就因为有新科技系嘛？ 第一啦，第二政府想砌佢就好简单嘅啫，唔系点无端端有事啊？ 系嘛？因为佢解释发个牌嗰阵讲解呢堆嘢嘅时候咧，其实系几年前嘅最少。咁啊，几年前我哋嗰啲手机嗰啲 data 好贵噶嘛，系嘛？逐忽计数噶嘛。 系 几年前互联网都冇咩啦，嗰阵得十 Mbps、廿 Mbps 宽频嘅啫嘛。我哋做网台就知啦。即系你讲系四 年 前嘅事， 十年前嘅啦，都啲十年前。 咁佢攞个牌嗰阵好似2009年啊咁上下，2008、2009年，即系搞个牌俾中移动啊。咁所以佢谂住佢系唔用得过五千人，意思可能你当时都唔系普通人可以有呢个服务啦，可能俾钱啦，咁佢冇啊收够五千个客咪停咯，咁佢咪唔影响个呢条法例咯，可能个牌嘅意思系咁嘅啫。因为佢冇研究过，佢唔够胆，即系今日咁突然间拎出嚟嘅，即系阿维基当堂呆咗啦，当堂原来有条咁嘅规矩，咁佢知唔知咧？佢自己知唔知咧？咁都系问题嘅，可能维基知嘅， 系 佢可能自己都知嘅，咁啊唔知点解啦？今次以为系搏佢唔敢夹佢咁样，咁但系而家就夹佢啦。 但系问题就系话点为之一个？点讲好咧？点为之一个电视节目咯？一个 television 咯，即系因为你譬如话你网络电视嗰啲咁计嘅话，算即系所谓网络电视啫。咁但系其实系咪叫一个 television 咧？系个问题。 佢唔系 broadcast， 佢系你可以话系，亦都可以话系网上嘅节目，系咪？ 系噶。 我哋呢个系咪节目？我哋嗰个梗系节目嚟啦。 系咪？即系我哋比如依家做紧呢个系节目嚟噶嘛？ 唔系，即系一个 program， 但系即系咪？即系点当？点为之？即系点 define 系一个 television program 先？ 系咪要某啲嘅器材去发放咁啊？先叫系咧吓？ 系嘛？你有咩 define 埋嗰啲器材咧？ 用咩 define 去可能系 broadcast 啦，用乜嘢去 transmit 啦之类咁嘅嘢？其实有冇好一个好精准嘅定义咧？我觉得又好似冇喎。而最重要就系、 是。 系啊，如果你原有舊有嘅邏輯嘅話，咁你正如啱先所講，你依家嘅網絡電視其實係一日千里啦，咁其實係周街大家都會睇到，譬如話Now 嘅新聞啊，或者係可能係賣 TV 嗰啲咁嘅節目啊，都可以睇到噶嘛。咁翻轉嚟講，咁嗰啲其實都係直播嘅嘢嚟嘅喎。 係冇問題㗎，咁冇問題嘅喎，因為佢係 internet 播噶嘛，佢唔係廣播嘛。 嗯， 始终呢条法例只系管广播嘅嘢嘛，所以话 internet 暂时系冇任何嘢噶，管唔到噶嘛。咁所以啲法例啊、啲牌照啊，或者嗰啲守则啊，全部都唔引用噶。 唔系，咁而家系发展到有嗰个叫做智能电视啊嘛，咁就唔系靠收天线咁样入噶嘛，定系我插条 LAN 线咁样，跟住咧，只不过个电视太方便啦，方便到咧，你好似传统咁样，你揿个掣就可以睇到电视啦。咁其實都係用緊 internet 噶嘛，但係嗰個表現出嚟嗰個咁嘅現象啊，唔好話現象啦、啊、表現出嚟嗰個咁嘅效果咧，就係同呢個傳統嘅廣播電視係冇分別噶嘛。 而且佢睇翻佢釋義入面 television program 嘅意思咧，佢係解啲活動視覺表示圖像啊，或者係啲聲音同圖像嘅組合咧，攞嚟提供資訊啊、啟迪開導同埋提供娛樂。咁但係呢啲好 general 嘅定義，或者係 general 到你係完全冇辦法去 define 噶嘛？咁我 YouTube 得唔得咧？ 其實你話唔得唔得之間，其實都得噶咯。一般人嘅理解咪咁咯。 係啊，即、就、係、是、我哋嘅理解係咁啦，但係咁啊 個官都係咁理解嘅啫。你問到個官，咁係唔係咁？佢除非你有啲好好嘅 argument 啦，唔係佢就用常識去決定嘅啫嘛。呢啲嘢佢只係 咁，所以其實到最後我用，譬如話我用 internet 去，即係譬如話用電視，用我嘅電腦。去由 internet 到 access 一啲佢 live broadcasting 嘅节目，咁其实系应该可以管制嘅。 唔关事啊。 呢个就等于有 internet 嗰条法例嘅。 啊，唔系，呢个就等于你录咗摆落嘅手指俾你播，或者佢录个碟俾你咁样咁啫嘛，即系个传讯嘅问题啫嘛。总之唔系广播就唔关呢条 law 事噶啦。 但系佢唔系啊，但系佢 television program 佢系冇讲到by乜。By what means 去 transmit 噶嘛 ？Television 啦， 冇讲 device 啊，冇讲 device 啊，净系讲 content。 你研究得太过仔细啦。 咁所以打系有得打嘅。 难嘅，我觉得难嘅，因为咧佢都研究咗好耐先掟出嚟噶啦。 啊， 即系政府啊，佢唔会谂住即系你唔打官司嘅，一嗱。佢阿黄慧基头先讲咧，就系、是、喂我上手嗰个冇嘢噶，点解佢得咧？点解到我唔得咧？咁样咁就上手嗰个根本都冇超过5000人，咁解啫嘛。所以有啲咩嘅，有啲位即系究竟个点样咧？咁啊等埋听日政府讲就得啦，即系政府讲就知啦。因为嗱，佢话俾佢又系唔得嘅，我哋好清楚嘅。即系嗱，政府应承咗你咁，应承咗上手啊，中移动都系唔得嘅。政府唔可能就咁口头话我呢条法例唔 apply 咁，冇可能噶嘛？法例就系法例。嗱，依家就算俾阿黄维基，咁无线可以抗议，因为你违反法例，因为呢条法例可以攞嚟打官司，变咗系到无线去申请禁制令咯。咁你黄维基一样做唔到噶。 嗯， 系噶，法律就系咁啦。而家你可以咁睇啊，你好似以为政府虾佢，政府话好，咁我有你啦，咁跟住无线入品，咁你咪一样瓜得。 嗯， 系嘛？ 即系倒翻转头，可能到无线唔止禁制令，添啊 JR 埋嚟，我要 系啊，佢 JR 啊，佢一 JR， 你政府唔执行法例、啊，你影响我权益、啊，咁冇噶，咁政府焗住都系喂，咁唔可以、啊，你唔可以多过5000人、啊，你个牌子可以咁、啊，咁样咁咯。你见所以你见黄维基闹还闹，佢话整佢都唔等打官司啦，佢就准备整呢个互联网啦。就系咁解啦， 系 佢直接转晒做 mobile television 啊，或者咩成咁样。 系啊，佢都知呢样嘢可能系即系简单嚟讲啊，拆咗啦。 咁唔可以咁讲嘅，因为佢始终都系谂住做呢样嘢咧，嚟兜一个圈去，即系等佢到嗰、那个。 买个牌咁样。 即系佢等佢，即系都 买个牌谂住得。 骑牛揾马咁样啦， 都有啲得意嘅咧，都有啲得意 嘅。我话得意嘅，即系佢有啲骑牛揾马咁样咯，即系谂住新用呢个牌去等住佢，譬如话嗰个 device 喺佢嗰个观众群去成熟嘅时候。再去 apply 個咩？ 唔係咁，你想做一件事，你梗係諗曬所有方法，全部試曬佢嘅啦。得到唔得，咪睇下後果點咯，就好正常嘅啫。 係 啊，咁只不過係咁其實喂，有啲技術上嘅問題。咁佢嗱，而家政府就諗住禁佢啦，係咪？咁其實佢成個法律程序到大概，如果佢要叫做上訴啦，咁樣咁應該點做咧嚇？ 唔係，而家政府好得意嘅，其實佢冇話佢通知你。 O K， 佢当你唔过五千个提醒你，你唔可以过五千个 提醒啫。O K， 系 佢 冇 出咗个资讯提醒你啫嘛。咁你死啦，你知嗨嘢啦，就唔简单啫嘛。 咪 ban 你就系 warning 咯。 佢冇话唔俾你做喎。不过你唔可以过五千，过五千你要有牌啦。根据法例咁样， 嗯， 可能佢都好被动啊，可能无线提佢，你知唔知啊？啊，你都唔知道背后系咩事 噶。咁其实无人机啊，最多系开翻个pass 吓，跟住。 咪开咗啦，咁咪闹一轮咯， 咪再回应啦。可能佢当嗰边讲完之后，因为冇咩可以做噶啦，佢又唔系告佢。 系啊，佢唔系告佢，咁你够胆你咪咩咯？你系做唔到噶嘛？ 哦， 即系其实有条法例嘅都，除非改咗个 law 啦。咁改咗 law， 你咪要求政府改 law 啊，跟住啊要啲公众咨询啊，要立法会议员辩论啊，咁都好耐噶嘛。 第一啦，第二我谂就系、是，就算佢 仲要 超过咗， 反对 佢都犯咗条例啦。咁佢点样搵个证据系超过五千咗我咧？我真系好想知道。咁你有证据噶嘛？咁你话你有冇咁嘅问题？ 你一无线就其实超过你自己设法限制噶。 咪无线 咁，但 系当然系啦，用传统嘅广播方式啦吓。 佢原来中移动嗰个牌一定限制到噶。如果你佢以前啊几年前嗰啲数据咁贵，你都唔系个个拎住个手机就可以上啦。你都可能要买佢个节目先至俾你啦。咁佢咪限住卖五千个出咯。 啊！ 咁佢唔得咯，中移动可能真係諗住做住五千个玩住先㗎咗，再多先算㗎喎。咁你不过你买咗个牌返嚟，佢自己有冇买嘅时候冇研究清楚，我都觉得可能係佢自己有啲嘢拆咗㗎咗。 嗯。 你冇得讲㗎喎。係咪咁讲呢？ 唔係，咁佢唔係諗住即係 one best way 㗎嘛，即係唔係諗一个方案㗎嘛，咁佢当初佢想做呢件事嘅时候，都系啱我讲咗啦，系所有方案都要试噶嘛。佢只要唔得咪得咪算，咪谂第个咯，就咁啫。 可能佢真系唔知嘅，因为佢话又话要准备整发射塔啊，整好多嘢噶嘛，谂住。 系啊， 因为你系啦，你要俾好多人收到，你都要做好多工作，即系做好多呢个投资落去噶嘛。咁佢系预真系做嘅，睇个样子就唔系博懵嘅，点不知就睇漏咗， 又遇咗一个难题咁样咯。 即系可能系无线嗰度，终于发现有呢个漏洞咁。 嗯， 唔该你睇提佢啦，咁样。如果你唔提佢，我一定做啲 review 嘅，话你有法不依咁样，咁你都一定输政府。 嗯， 系咪？政府一定输。所以可能即系今次又系搞到呢个689又孭一只镬上身啦。无论佢想唔想都，系咪？政治就咁残酷噶啦。梗系赖晒佢啦，系咪？ 唔系呢个问题，问题在于系我哋个政府根据以往经验系冇咁醒噶嘛 ，OK？ 一定有人提佢噶啦 ，OK？ 咪咯，系咯，点会唔知噶？咁样 系好被动噶嘛？ 死啦！真系有啲咁嘅 law 咁点啊？ 嗯， 系嘛？咁你只能够即系吓，只能够即系死死地气发封信，叫佢提醒佢咁咯。典型嘅， 唔系佢可以梗系拗，不过佢嘥嘅时间同资源就系太多啦。咁你不如就将啲资源去发展另一个地方咪算咯，系咯。 你要知你要拗一样嘢，你都要拗得到先得嘅。而家你当你去法庭啦，咁你去到法庭咁咪点咧？个逻辑嘅系咁啦。 啊，又要排期，又要成，起码搞一年半载咁样，咁你 唔 使做一啲嘢。 我当你一年半载，当你有冇得赢咧？喺个官嚟讲，佢唔会因为同嘅。佢话个法例系咁，咁你咪改法例咯。个官唔会理你喎，法例就系咁就咁噶咯。 嗯， 系嘛？ 虽然有含糊嘅地带啦吓， 其实都唔含糊啊，其实都唔含糊，其实几清楚噶、啊。 嗯， 睇下睇下，咁即系总之法例就 系 咁噶啦吓。 唔系，倒翻转头谂，倒翻转头谂咧，其实话中移动申请个牌嘅时候咧，其实会唔会唔系谂，即系唔系谂可能入屋嘅用途，而系一啲商业用途嘅东西咧？因为如果唔系商业用途，就可以避咗呢样嘢噶嘛。我哋按翻譬如话指明处所嘅定义，其实就系指住宅同埋酒店房间。我查翻例，其实系即系如果我入屋系入住宅嘅，或者系酒店嘅，咁先算噶。其实咁如果我入 office 就唔算噶嘛。 系咯，喂，唔系啊，而且佢根本冇遇到你所谓入唔入屋啊，佢俾你个手机听睇嘅啫嘛。中移动攞个牌系俾个，即系你啲优，即系啲 VIP 手机吓，你中意俾贵钱，咁实有啲人噶嘛，世界可以喺手机度睇片嘅，咁样睇戏嘅，咁样于是乎就帮衬佢啦，咁样，咁佢即系叫攞咗呢个牌，谂住发展呢啲生意啫嘛，冇谂过真系即系人都用得噶嘛。 系。 系咪？你嗰日2008、2009年 iPad 都未有啊嘛， 嗯、 即系 iPad 睇戏就梗系好啦。咁你如果手机你有几咩啊？系啲人攞嚟玩嘅多啊嘛，攞嚟睇戏系咪？ 同埋， 但系你估唔到而家可以攞嚟睇戏噶嘛？ 同埋如果咁定义嘅话，就都好头痕嘅。我唔讲睇戏呢样嘢啦，即系喺街嗰度睇网上电视咁计啦。 网上唔系，始终唔系咩咯？嚟嚟去网上唔系 podcast 咯，所以唔关事，系咪？所以佢冇问题嘅，其实又唔系咁咩嘅。咁即系听日睇下苏锦良系咪讲我哋依家讲嗰啲嘢啦吓，都分析埋俾佢听噶啦。佢应该知噶啦，不过又衰啲，早啲提人啊嘛。得人哋搞咗几个月啦，即系话俾你听，有条乜捞啊咁咯。 咁而且我觉得佢要搞到一步一步咁样。入到个布袋入面先收紧个布袋，再一嘢勒死佢咁样，其实同之前俾地佢嗰样嘢系不停咁扇佢嘅啫，只不过系我一路唔单俾你听，到你真系啊，即系就系时机成熟要 run。 你唔等佢七年一号前先话佢听，佢仲攞命啊！ 系啊，但系佢依家已经搞到头痕啦，即系都系一棍殴死佢噶啦。其实次次都系咁样，睇到政府一步一步 mindset 都系。 即系 呢个客观造成嘅现象系咁样啦。 即系可能佢，你讲政府可能佢真系依家先知咧。有时呢啲嘢真系好难讲，啲官吏佢真系唔叻咩？系嘛？咁可能系无线话佢听添啦，系嘛？ 系呢个含糊嘅地方就系咁啦，冇计啦。咁啊，讲下另一单嘢啦。 嗯， 仲有冇补充啊？呢单？ 最后就讲一句就系话，如果你喺屋企，即系点讲好咧？到最後點收科咧？我真係諗緊一樣嘢，即係譬如話《黃維基》可唔可以 take 個 risk 去照播咧？然之後等廣播條例罰錢咧？因為廣播條例其實最多係罰錢嘅啫嘛，你唔會輸到坐監噶嘛。 唔係，佢哋住 studio 攞禁制令，你唔播得，你咪死， 嗯， 係咪？咁你冇理由，你冇得做嘅，基本上佢唔俾，唔得就唔得噶啦嘛。係唔係淨係政府嘛？仲有個無線咁惡喺度啊嘛，係嘛？咁你点啊？系咪？ 你都推翻佢禁制令噶嘛？大家玩钱系烧嘅。 你睇佢自己点决定啦。咁一定系最得个资讯同埋个分析系最好过我哋嘅。 系嘛？ 我哋都系睇戏嘅啫。OK。咁啊，讲翻另一单嘢啦。咁啊，黄杨达好似系有啲吓过紧嘢喎，系咪啊？黄伯。 黄杨达咧就有件事嘅，因为嗰日就喺菜街咧就有个爱国。大遊行咁啊，嚇！咁啊，又愛國又成日叫啲人翻去，即係愛國啊，用國貨啊咁啦，咁啊都好熱鬧嘅一次啦。咁啊，黃楊達就喺個示威途中咧，就帶咗其實成百人嘅。咁但係佢咧就唔係申請個牌照嘅人嚟嘅，申請牌照啦，另一個組織嗰個人叫做梁爽， 即係申請個集會牌， 係啦，叫梁爽。咁、okay. 但係佢又聲稱佢代呢位人咧就管理。嗰、那個遊行嘅秩序，咁所以當時見到條片咧，喺啲互聯網片咧，佢就指揮一切，咁、包括咧就俾人剝咗行唔到咧，俾人警察剝咗行唔到咧，就同警察交涉，就非常勇猛咁咧，就鬧到啲警察耷耷頭耷耷咁，咁跟住就俾限人哋三分鐘，後屘又再俾多啲時間咁啦嚇，終於人哋唔肯，即係嗰個見睇啲嗰個片咧，就係啲差人已經誒翳曬佢嘅，翳契爺咁啦已經。就要等一阵啊，搞掂啦，要即系唔知咩事，其实就 咁但系总之咧，佢后屘又唔肯等啦，结果就吓、啊、下令解散呢个集会。咁啊，其中咧其实就相当多呢个有趣嘅法律问题嘅、啊。但系成件事咧就好似有啲好笑啦。点解系佢？即系点解唔系佢申请个牌，而佢又要管理个，即系管理个集会咧？ 即系你讲呢个爱国爱党大游行啊嘛，系嘛？ 爱国爱大行。 红卫兵咁，然之后周围又去宣传爱国货啊，翻祖国去帮衬啊，嗰啲 咁啊，正想赞扬佢啊，咁啊，我呢个行动我肯定嘅，我又几欣赏添，系嘛，有创意嘅都系值得欣赏啊， 举住红旗反红旗啊嘛， 系嘛，咁问题就系咧，佢咧，例如佢就威晒啦，你见咁，咁照计佢可能即系都系个。幕后黑手是组织呢件事嘅人啦，咁点解佢自己唔攞个牌，然后自己带队咧？而突然间就走咗出嚟话代人去管理呢、這个即系游行咧？咁啊，代人决定解散添啦，系嘛？咁啊，成件事咧就系好得意啦。咁但系法律上有冇问题咧？因为你上个礼拜咧，系咪上个礼拜？前个礼拜而家讲星期五咧，阿陈伟业嗰单判咗噶嘛？佢系入咗嘅，你哋有冇留意啊？ 有啊！ 1月1号啊，前年1月1号啊，佢游行完啊，就叫人哋啊自由行啦，咁样同阿黄大做嘅系一样嘅。咁自由行后屘就告佢非法集会，系咪非法集会？唔系，即系组织集会啦吓、啊，未经唔合法啦，嗰个罚咗6000蚊嘅结果系。咁佢话就话研究啦，我睇佢就唔系想上诉啦，6000蚊。咁但系问题咧，系咩事咧？咁都冇太研究太多，似乎净系罚款咧，就系可能佢违反个牌照里边嘅规定，即系完咗之后咧，你冇帮手做好啲嘢，又叫啲人继续行咁啦，诸如此类啦。咁变咗继续行嗰度咧，就系冇牌照 cover 啦，咁样。咁佢系一啲唔啱嘅可能啦，唔系个官都唔会判咗佢罚款，系咪？咁啊，黄大人呢样都避埋啦，佢都唔系佢自己申请牌照，佢代人。代人管理啫，咁但系你代人管理究竟有冇得到差人同意咧？呢个系我个法律上，我觉得系有疑问嘅，因为差人可以唔同意你嚟申请个牌照，跟住你去到现场唔见人嘅，就揾个人代你嘅，嗰嚟又串又麻烦嘅，而且有晒前科嘅，即系吓煽动群众嘅前科。咁你系差人，调转头我就一定唔批个牌俾你，你叫佢嚟申请系咪？你唔识管理群众。咁你就冇理由俾个牌你集会牌你㗎嘛，你冇得私相授受拎咗个牌去俾人你叫人哋代理管理㗎嘛，所以成件事就有啲咁嘅古怪即係情况啦。咁佢究竟当日嗰个做法会唔会构成我等我可能係阻差办公呢？阻差办公就好易嘅啫，即係呢你阻住差人做嘢就已经係㗎啦。咁当时啲差人咧就叫佢等多阵，等多阵就话喺度整紧嘢啊，即系努力紧啊，咁样啊，联络紧啊，安排紧啊，咁跟住佢又有3分钟、2分钟、1分钟，跟住就解散咁。咁解散嘅时候又有少少乱嘅，你都见啦，又跟住又举牌啊咁啦，成个情况咧就又未至于有非法集结嗰种，即系所谓破坏公众安宁咧 ，breach of peace 嗰种现象， 我完全唔知件事嘅情况去睇啦。 稍微有啲喧哗啫，咁结果件事都系小事嚟嘅啫。咁但系就算系阻差办公都系小事。 你讲嗰个情况系咪代人去咩做啊？ 冇噶，一定冇嘅，一定冇呢样嘢。有都要个差人，即系警方喺现场同意。 即系你意思就系可能系讲紧公安条例，即系二正章第13条嗰度，咁就因为你咩噶嘛？警务处长要不反对游行噶嘛？ 系啊，佢系俾咗不反对佢嘛， 而且第二， 而且 个游行合法游行嘅条件系要第15条嘅规定系得先得噶嘛。第15条规定其实系话嗰啲人系要跟住警务人员对佢发出嘅指示， 冇错啦。 好嗰啲即系行动系进行啊，维护咗咩公共安全嗰啲咁嘅嘅嘢啦。 即系唔系你简单嚟讲，你要同佢合作啦，系咪？即系你同差人合作啦。咁以往都系噶，以往民阵嗰个多数系揾阿麦德正噶嘛，咁啊之后就搲住佢，就系咁熬佢啊，叫佢叫啲人走啊，嗰啲咁嘢，啊，因为唔系咧就告鬼佢啊，诸如此类啦，咁样。 咁你係會有個人追嘅，你喺差人個角度，梗係要揾個人負責噶，大佬啊！ 但係咩嗰個究竟係搞遊行嗰、那個？ 搞遊行嗰、那個？ 嗰、那個係咩嘅？ 攞牌嗰、那個？ 哦，攞牌嗰、那個咁，即係其實你講黃仁達係唔關事啦。 係啊，所以佢咪好叻咯，佢諗到咁樣，佢係好叻噶啊！佢乜都冇噶，但係佢都仲可以嗨一樣，就係現場嗰度佢阻差發人工啊！ 阻晒埋工，咁呢个就可有争议性嘅， 有争议性，而且 嗰日系好多片啊嘛，大佬系好多。 系啊，咁你佢嗰条片就最清楚嘛，我就系睇到佢条片咋，咁人哋用得噶嘛，又咁叻摆条片上去，显示自己威风啦，系咪？ 嗯， 你自己俾 evidence 人哋系咪先？好近噶嗰条片睇得好清楚啊，人哋 系咪阻晒埋 工？个差人踢晒脚，乱晒龙，翳佢，整完扮晒嘢，跟住闹鬼人嚟，跟住就话、哎：我系俾咁多时间啦，跟住就自己话啊解散咁，跟住啲人啊自己行啱啊。其实佢嗱，你用常识睇，佢咪暗示紧叫啲人即系你解散啊嘛，你唔使跟队咯，咪流选咯，系嘛？即系你一急，其实烧过三个人都可以，即系可以构成非法集结噶嘛。 但系你问题，你真系攞三个人嚟 charge 嘅话，你好大镬噶嘛。 嗯，唔大镬。 你七一系差 大镬噶， 多人咁可以。 以前好大镬都试过噶，好过分都试过噶。我睇过啲案例啊，仲系阿包志根审添啊。当然而家讲紧系1979年嘅事。 咁就系咯，即系嗰时仲系港英时期啊嘛。因为嗰时仲系即系有个 context 系六七暴动打后，佢系执得更加严啊嘛。 系咁，唔系执得严，根本系离谱嘅。咁啲人肯判喎，咁之好嘢啊！睇埋 嗰时佢用公安条例就系攞嚟对付政敌噶嘛，跟住你即系反港噶嘛，呢班友仔成班红卫兵噶嘛， 而家一样。 唉，总之啊，又系玩啲出奇位啦吓。 即系咁啦，再提一提啊，阿达哥，如果下次再有同等事件咧，你就低调啲，咁就得噶啦。 唔可以低调啊，低调就低调啊。 低调唔好噶吓，唔威啦。 系啊，唔威啊。 唔系，因为你净系传达，比如你打个电话。问呢位梁爽有排，喂，我呢度行唔到啊，我帮你通知嗰啲人散啦，咁好唔好啊？咁样，咁梗系好啦，咁好咪通知散咯，我哋取消游行啦，咁样，咁就得啦，系嘛？你唔系自己决定咯，而家仲话俾人听我决定咯。不过咧，事后佢同意，咁事后同意嗱，成个证据咪喺晒度咯，唔系我哋想爆佢啊，而系佢自己爆咗啊，喺个 Facebook 啊，喺嗰啲咁，如果啲差人系有情报嘅，有心要跟嘅，咁样自己露晒咗嚟嘅，系嘛？ 咁我谂呢个就算你事后去，譬如话做证啊咩成咁，因为你呢个要靠人证噶嘛。我谂 你揾翻个持牌嗰个问咪得咯。 咪揾翻持牌人问嘅时候，佢可能夹定噶啦。即系我意思即系话，佢唔会蠢到又再话翻俾你听，我事后先夹噶。咁你咪大镬咯。 唔系，嗱，即系如果你夹亲口供咧，又嗨嘢。即系而家你翻翻转头去夹口供，又系一件愚蠢嘅事嚟嘅，因为你当时有冇打个电话，其实查到嘅，电话嘅内容查唔到，但系你嗰时啊，即系18分、19分、20分，你个电话里边有记录嘅，即系如果你话我啊打咗电话，跟住 check 过你冇嘅，咁你咪即系讲大话咯，讲大话又告咗你嘅，又系阻差办公，最少阻差办公啦，唔好话你妨碍司法公正咁大件事啦。虽然阻差办公都系好轻嘅嘢嚟啫，都系罚钱嘅啫，案底都应该冇嘅。咁但系咧，啊咁小心呢、這个达啊呢、這个呢、這个未来嘅吓呢个伟人，即系咁心思咁密，咁又冇理由留低啲咁嘅嘢啊吓。呢次咧就好明显佢自己系叻个头啦，啊，就咁啦。 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唉，咁啊，今集嘅节目时间到呢度啦，咁我哋下次再讲下某啲法律问题啦。 好好好好。